让那指针慢慢走，停在花开的时候。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。 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，等你把一切看清，你会让自己回来，一次次的善意欺骗我却装作看不出来，不管是否出于无奈，不要反正等太过太快，满足了没有，我不想再等待，满足了没有，你是否却再能收回来，满足了没有，我不想再忍耐，玩够了没有，请你把灵魂玩够了没有，我不想再等待，玩够了没有，你是否却再能收回来，玩够了没有， 苍凉的胸膛。

久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其实我很想飞，可是就不